我有太多的眷恋，但我从来不叹息。我不反对你哭泣，为你曾经失去的，但我却毫不迟疑。我不想学习浪费生命，就让我活人的心，像个纯真的孩子，爱我生活里只能去收集的回忆。未来岁月不客气，哀愁之余别忘记，明天还是要继续。学习浪费生命，